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上面只有三个字，你是谁，你会作何感想呢？先来看看电影《苏菲的世界》里苏菲是如何应对的吧。 Hvor kommer verden fra? Hvem du? Hvor kommer verden fra? Hvem du?Hvor kommer verden fra? 这部电影是根据同名哲学畅销小说《苏菲的世界》改编。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，就会觉得它叫做《哲学的世界》更恰当。没错，电影围绕你是谁、世界从哪儿来这样的哲学问题展开思考，让观众一次次陷入沉思。而片中的女主角14岁的少女苏菲，在发现神秘来信后，同样陷入了思考。她不仅踏上了找寻这些答案的旅程，还一遍遍启发身边人，并期待从更多普通人的回答中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一起来看看这位女孩找寻自己的过程吧。 Ett av mina bästa tricks. Nu börjar medeltiden, middelalder. 我们到底是谁呢？不妨去苏菲的世界探个究竟。本期外语佳片推荐灵性电影《苏菲的世界》。